能行， 能行。 来， 我来。 谭富英， 我来一段。 谭派 代表作， 咱听听。 邓金山， 老黄忠。 哎， 来吧， 打着扣。 嗯，好。挺像不像啊？ 扛起带起，扛起带起，扛起带空来，空起来，啪！ 嗯， 这一方面是心外的墙，也是门前的山金雕，大家我让听看的苗，头从而过。斩翻他二层二个进斩他三层个赵赤霄四层二个把兵交向前国国去流山为何在这面的吃了一刀三句为银行 真像唐福英 唐派 唱得不错 怎么样 哎好 嗯 这么着啊 嗯 你看你看这你这唱把我戏瘾勾出来了我还想听还想听 还想听 我再说一个啊 啊 高派 高派 不好唱了比这谭派调门还高有难度 确实 有难度哈、 嗯、 能唱吗 我过几年我才能唱 怎么呢 你想想人家那么高啊电视台都装不下 哦个儿高啊 啊 您等就到这儿吧不是个儿高、 嗯、那是 人家这演员姓高叫高庆奎 我叫高庆奎 对高派吗 我能唱啊 也能学 我能学呀、啊、 来一回试试 我来一回试试 咱听听高不高 长黄袍 啊调门不矮 怎么样 来吧 来吧啊 嗯 来吧来吧 什么毛病啊 来了 来哇不您等等会儿您这念经呢是不是 啊 您大点声我们听不见呢 大点声 啊高点调门啊 过了一 这也不行啊高点调再高 五二 还得高啊 五八 再高点 五二 不行再来点 高吧， 再高， 我高不了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吧。 那你唱吧。 高吧，九层桃花宫。 真有味儿 憋死我了 调门太高了、 嗯、 这么着啊、 嗯、 这我发现一个规律、 嗯、 您所能学的这个都是北方的流派、嗯、南方的您学不了 南方 对了 谁呀 问问您 嗯 麒麟童周信芳老先生 哦 麒派能唱吗 麒派 麒派唱不了 麒派啊 啊 凑合吧 麒派也能唱 啊 这么着 啊 我点你一出 你点一吧 点你一出练台本戏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 代表作就这出了 不会 哎呀你不会你乐什么你 啊 完了吧吹了半天点一出不会了吧以后别吹牛知道没有会唱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唱不上来多寒碜呢 我唱不上来我给你唱一出别的 也是棋派吗 也是棋派 什么戏 追韩信你听过吗 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给你唱这个 我太听过了 也是代表作 没错啊 啊 没错 我给你唱唱 哎您来吧 哎现在唱不了 怎么了 少一角儿啊 哦两个人配合 啊 我来呀 是谁 我呀 就你 啊 怎么大个子 这跟个子有什么关系啊 你来 我也从小就爱听戏 嗯 这出戏我熟着呢 你来一角色吧 我来一角色 啊 我来一韩信 韩信 对对对 不行 怎么 你来一太监 哎